福一生。 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一些危险因素，除了糖尿病，像其他的一些病变也合并有视网膜的病变。一个呢，比如其他的部位出现小血管病变的患者，尤其是呢你有糖尿病肾病，这也是微循环病变的一部分，所以你开始没有表现在这个眼的视网膜，开始是肾脏的功能受到了损伤，那么也影响这个眼睛的微循环病变。第二个，有高血压的病人也引起还有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妊娠，还有这个吸烟的患者，像这些都可以加重和引起视网膜病变。最初呢病变呢是眼底的视网膜毛细血旺，然后通透性增加，就出现了有渗漏的现象，这个血管内的一些东西啊就往外渗，有的呢毛细血管扩张形成了微血管瘤，然后微血管瘤的数量呢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就越来越增加，而且呢微血管渗漏加重可以促状的或者像火炎状的这一个血斑，这种血斑呢可以吸收，又可以像其他一些象限，就是其他的一些部位出现的出血斑连到一块儿。还有视神经缺血坏死的分解，类脂质在视网膜上沉积，形成了边缘不规则的就像棉絮状的白斑，以及边界分明的硬性的渗出斑，这就是这个视网膜上你都有斑了，你想想那里的本来就是都是血液供给非常充足非常这个柔嫩的这个部分。那黄斑部分的完整对于视力的影响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种影响刚才我说的这些病变如果到了黄斑上那就坏了，那你就失明了。视网膜大片的毛细血管闭塞就导致了新生血管就出现了，极容易引起出血，新生血管就像玻璃体内出血，血液呢不能够吸收，就形成了一种激化膜，然后就导致了反复出血，大片的出血，这种激化物的增生，玻璃体视网膜纤维化，就导致了继发性的视网膜剥脱，视网膜就掉下来了，剥离了，或者出血，或者发生出血性的青光眼，就导致双眼失明。所以你像这样的病变的过程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眼底病变的最基本的一个过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有哪些呢？这个呢我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记住，尤其家里有老人又有糖尿病的，时间又长的，或者又有高血压的，又吸烟特别多的，然后血糖控制又不好的，像这些老人呢就应该特别注意他的眼睛。第一个就是视力模糊，他经常揉眼睛 戴老花镜也不行，不戴老花镜也不行，近视眼是摘了眼镜也不行，戴上眼镜也不行，就是这个视力呢看着模糊。还有呢，眼前有个小球状的东西或者这个云雾状的网状的东西漂浮，我们说所说的飞蚊症，有这种表现。还有呢，双眼能到的范围，我们两个眼能够看到的范围我们叫视野，医学上叫视野，这个视野呢就明显的说缩小了，它不是像我们一看这全屋子都能看见，它就能看见一半或者是看见一个桶状物的，就缩小了很多。再有就是夜间的视力明显不如以前，夜间的视力我们叫夜视的能力，它就这个不如以前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你进屋子里，从亮的地方进到屋子里，没有开灯之前，没有开着灯，那你就有一个在黑暗的过程中有个适应。如果眼睛好的话，很快他就还能看清东西。但是呢，糖尿病的病人啊，就出现了他这日夜视力明显的不如以前，他自己会感觉出来。还有看书读报的时候视力明显的减退，像这些症状，都是视网膜早期的一些症状，都应该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个病或者年纪大了，揉揉眼睛吧，凑合凑合吧，看眼看东西累了少看点吧，或者是呢，我看不清楚就把灯弄得亮亮的吧，这些都不行，它都不是正常的了。那像这种情况出现呢，赶快到医院去看专眼科。这些检查比如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变化都要听过裂隙灯，就是专门的是这个机构专业的大夫来看才能知道，这样呢越早的去发现呢，那大夫他这个实行治疗的过程中呢会越全面，越比较好的控制他的这个向恶化的发展。我们知道眼底视网膜的发生啊，原因是非常多的，但是早期他一般没有症状，比如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或者有或者很轻。然后要出现了，一般如果出现了视力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那你比如视力变形啊或者是变色呀，像这种它就侵犯了黄斑区了。如果发现侵犯了黄斑区，那你就这个离着这个失明的情况呢就比较近了，那就应该特别注意了。我们知道这个引起视网膜病变的原因啊，第一个是因为糖代谢的紊乱产生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的这个主要根本的原因，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根本原因是全糖还原酶增多，这个活性过度，然后葡萄糖转变成山梨醇的就增多，这个山梨醇呢就特别不好，它就很难透出细胞膜，在细胞内就越来越多，然后渗透压越高，就使得水分呢进入到细胞内，引起电解质的代谢紊乱，降低了毛细血管的收缩性和调节毛细血管血流量的作用，就导致了这个微循环的病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代谢的紊乱，特别是血糖和脂肪的代谢的紊乱。当然这个糖尿病我们讲过它整个代谢都紊乱，所有的这个物质的代谢都紊乱，所以它最后就影响到了这个就是代谢过程中，糖代谢过程中山梨醇的增多，主要还是引起慢性并发症的最根本的原因，全糖还原酶的增多而引起的。第二个呢就是血流动力学异常了，长期高血糖就使着脂肪和蛋白的代谢紊乱，血液出现高凝高粘高聚的状态，这种高质的高凝高粘高质的状态形容它是什么呢，就是黏黏糊糊的这个血液，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下降，纤维蛋白原的溶解酶的力量也下降，然后微血管的基底膜增厚，血管的内径狭窄，这血流的速度啊就特别特别的缓慢，缓慢的过程就容易形成血栓，小的血栓形成以后完全像后肢不完全的阻塞，组织缺血缺氧，那么就引起了病变。再有就是生长激素影响，生长激素增多了以后呢，它就抑制糖代谢，也是导致山梨醇堆积，然后促进血管硬化，促进视网膜的血栓形成，这样就发生了病变。还有就是去除自由基，它那个 超氧化羧化酶的活性下降，谷胱甘肽酶的活性下降，这些下降的结果，自由基就特别猖狂。自由基是损害我们细胞的，它能够把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都损害掉，然后失去正常的生理功能。这种自由基的侵害就使得视网膜和脂质类的东西受到不可逆的这个侵害，这样就使得这个微循环呢就发生障碍了。再有血管增殖因子的增多，这病长期的缺氧就是体内一种可以弥散的血管增殖因子，这种化学物质就增多了，这样就使视网膜就发生新生血管的增生病变。再有就是血栓的形成，糖尿病病人体内的血栓素的含量增加，就使得微循环的病变和血栓形成。所以这个就这些原因，那在糖尿病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有的人早，有的人晚，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都有。那我们是希望呢，第一个预防，第二个呢，早期发现了就应该早期的去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的生物体，而且灵芝呢我们祖先两三千年前就开始用它了。你比如东汉时期啊，早在两三千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以后李时珍呢又在这个本草纲目中记载呢它补益五脏之躯。那现在的著作呢，像本草纲目也好，现代中药大辞典也好，中华本草也好，在这个大量的书籍类和临床的这个技术上都表明了灵芝它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上以及促进我们康复的能力和自愈能力上，因为常用灵芝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帮助。那现在医学研究就表明了灵芝含有十大类150多种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而且这个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广泛，涉及到了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都涉及到了。另外呢它还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全营养体，你比如灵芝里的灵芝酸，是它主要的有效成分，它是三萜类的化合物，三萜类的化合物啊在植物里都有，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特别特殊，特别药理活性强的一个物质，你比如这个灵芝酸呢，它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有普遍的保护的作用，它第一个呢，它有镇静的作用，它可以使我们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平衡，而且它可以调节在我们大脑中枢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就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让他们的互相制约的作用、互相协同的作用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全身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的发挥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灵芝酸呢它有非常好的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形成你比如它是二氧羊毛甾醇和羊毛甾醇的这个这个合成量减少，这样来使胆固醇下降。还有呢它能够使高密度脂蛋白升高，人细胞试验呢它有具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特别是它能够使我们外周血管的血管紧张性转宽酶的活性下降，这种下降的过程呢又使得我们这个高血压的人血压平稳，这样呢就能够使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能够得到一定的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所以灵芝呢现在就知道了它具有强烈的药理活性作用，止疼啊、镇静啊、还有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啊、消炎啊、抗过敏啊，还有对肝脏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和保肝，再有可以健胃。另外灵芝酸 A 和灵芝酸 A 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灵芝酸 A 和 B 呢第一个能够促进我们周围利用葡萄糖的水平，还有就是它能够减缓葡萄糖在肠管的吸收的速度，这样省得你吃了东西以后很快血糖就升上去，再加上灵芝孢子粉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能够含得够量，这样来维持血糖的正常。像这些总的来说呢，就是用灵芝以后，不管灵芝酸还是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的， 对于激素的平衡和激素的分泌，特别是高分子水溶性磷脂多糖，能够主动的修复胰岛的 B 细胞，这样让它分泌啊量足生病效更高的胰岛素，对于血糖的控制，对于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身体内胰岛素抵抗的产生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哎，让他们在这些方面呢使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啊得到好处。所以用这个磷脂以后，除了磷脂酸磷脂多糖，那它十大里150多种有效成分，对我们身体呢就是好处就非常多了。除了降压抗动脉硬化，能够提高我们身体耐缺氧的能力，还能够很好的清除自由基。你比如像这个超氧化物气化酶，可以抑制31%的葡萄糖胰岛素，可以抑制31%以上的自由基的形成，而且它能够保护我们这个身体内，在抵抗以这个自由基侵害的能力上提高81%。你说像这样的数字，糖尿病病人也好，其他的病用了也好，那对我们身体好处就太大了。另外呢，它能够使这个高粘、高质、高凝的血，能够让它这个解凝。它是这个增强我们血液中的纤溶能力，而使着血栓的形成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所以用磷脂经常维护我们的身体，不论在康复上还是疾病症状的消除上减轻上，还是在疾病的最根本的问题上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而使我们呢疾病得到这个慢慢的消除。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